锵锵三人行，今天啊，趁着文道还在，咱是趁着王老师在，咱赶上再录一期 啊，因为觉得读的时间闲书太多了，咱说起来滔滔不绝的。王老师 不是闲说，我都当正经历史看的，因为我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看历史书，看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我觉得比小说好看， 是吧？ 戏剧性也足够。 嗯，而且他其实他讲起来啊，人家说他能把看过的这些书啊都融会贯通，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口腔快感，这真是说话能把自个儿给说嗨了的。 嗯，这个嗨聊天嘛，你总得，我是一个其实要在争这口头上争一个上风的人，我是一个。就说来我不认为这是正常，你说前两天录那个， 对， 我回去看了一下，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自己。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真有脾气。你见过我 脾气啊？ 脾 气啊？ 气 啊， 人家说痞子没说错，老实讲啊，就咱可以心情说点。我真的是痞，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我小时候不是这样。 哦， 我小时候因为我那天我跟叶军聊天，说我们小时候帮我哥哥，看我一聊这个菜有点激动，我就不能聊了。 嗯， 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和气的人。 嗯。 所以我在乡里的朋友都是很 现在看现在 交往很和气， 但是你看我一说话的时候，你朋友在我看见，因为我很少照镜子看自己说话的时候什么样。 嗯， 所以看我这摇头摆尾的，有点讨厌。说实在， 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你是不喜欢这种痞子气，还是 我不喜欢？我愿意像你这样。 是，我他这个我自己在底下看电视上的我也臊得慌，也不好意思。 你还好，我呢有点他们假装是真性情，其实是肆无忌惮。但是因为想你面对的观众不一定，因为我不爱出来，有时候不爱聊天。 嗯， 你面对观众千差万别，很多人很狭隘。 嗯， 你何必刺激他呢？ 嗯， 我也愿意那种就是非常有条理的讲话，但是因为我长大碰到环境都是没有，你想好好讲话没有这机会。 嗯， 你要么就压倒他，你要么就没你说话的机会。 对，灭了他才行。 也不是灭他，你才能把发言讲完。因为你要讲话，老是听说你这么说话，你站那，我只能尽快说完。 嗯， 您一块钱用三倍的力量来说，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战斗的时代，那种长大的，你说好像采访人说话就觉得心平气和的，犯不着那样。 那你看台湾那郝明义先生，你认识吗？ 我认识， 他是做我的出版商的。 对， 我跟他接触，他是给我一特大的心理震撼。就是台湾的文化人有那种老文人，就像咱们之前说那个平和气， 对， 嗯， 他们在韩战时候被驱逐回来的华侨， 嗯，这韩国文化产品要占到中国的10%，就是说韩流啊这种电视剧的这种输入， 没事，嗯，两国寡民永远没戏。我认为中华民族的那个文化复兴会起来，一定有迹象。你说最好的70年代的画家小孩像鲁豫那些，鲁豫那些越做越好，介绍了一批画的真好，比方志军他们好。 嗯， 已经开始这个复兴的迹象吧。我原来身上悲观，比较估计比较悲观。 嗯， 我认为中国这种就北京为中心的大陆这个共和国文化啊，在80年代喷发到90年代，基本就进入低谷了。你说大家失去创造力了，从电影、从音乐啊到美术上都不行了，电影上第5代。第6代迅速的锋芒就褪去了，变成行活了出了。 嗯， 现在你看导演得出新人了。 嗯， 那个什么刘奋斗啊，叶京啊， 嗯， 叶京一定能拍10年好电影。 嗯， 就看我跟你讲那故事，我和叶京都聊哭了，我觉得我们真是坏人。我还有印象就是那个夜猫的，他们把一条狗吊，一个狼狗吊在树上，扒皮扒一半。 嗯， 结果那个正好我们大人下班，就他爸爸、还有那个英国怎么选那个江海那个他爸爸，他们都打小孩打得特别厉害的，打人我们那带的全是军人嘛，经常就要一大孩子打得一塌糊涂，我们就在底下喊对不起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然后一喊就打就跑。那个打人打最狠的是后来当过武警司令的叫李林，他是住在叶京他家楼上，那人叫李刚，武警的第一任司令，他们家打孩子打得太狠了。 是是是，那是 我就说了俩 钱， 说 那 狗啊， 怎么会扒了一鼻子味？ 扒一半儿，这我正好下午一出来看，三个孩子在那扒过，三个大人追着孩子打，后来我就不再记得任何事了。叶京告诉我说，那狗是一条有战功的老狗，当年在边防军，大概是在边防的军队里服役了很多年，最后退休在警卫医师。 天 哪！所以大家都认识这条狗，是一条战功卓著的老狗。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您听我说啊，关于他退休的时候，这个养狗这个老人呢，就他的主人呢，到海军办事儿，就从警卫医师呢走到我们军部，又从海军进了海军了。这狗呢，因为它是个退休的老狗，也没人看着，它顺着这主人的脚印，一路从退休商场进了我们院。我们有几个战士都认识它，就让它进来了。走到这小绿门这儿是海军站岗，就被我们那小孩发现了。这小孩就开始勾着狗， 这狗是绝对不咬人的，它就被训练好，它跟巨人一起服役的嘛，你怎么弄它不会咬，所以你怎么弄它都行。这有小孩不懂事儿， 你看我们是那种人，我跟你说是毛绒婴儿，残忍极了，就把这狗咬死，吊死，这狗连死都没吭一声。 哎呦，他这让我想起啊，那个 那就拿小的水果刀千里刀就开始扒那皮，扒那人几个是找来了，拿了一堆军功章。 哎呦， 说的就是你老首长 残杀了一革命英雄， 残杀了一革命英雄，本来这人家是光荣退休了，最后把小孩当时抱来的，但是杀狗的小孩都是家里打的最厉害的，为什么说打孩子是犯罪？ 那种暴力 打孩子是严重的犯罪， 是 没错。 我们那个时候啊，我有时候 现在狗的下场 啊， 到晚上了打完孩子了，夜惊跑到我们西门看门的贾老头看他喝酒呢，炖着这锅狗肉。 哎呦， 我们小时候啊有这个记忆，后来 我 起来就 不敢听了。我跟你说，你别再讲，再讲我受不了了。而且还有逮猫打猫。 啊， 吃猫肉 是是是，那时候我跟我哥就把狗堵院里，俩人拿那个带刺的那种棒子，哎，那个时候知道什么叫狗急跳墙，啪堵着打，接着狗看着噌一下就上去了。 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种残忍呢，我拿那台灯把那电线剪断，挤出两个电线去电那个小昆虫，一电嘣呀，活活。 那时候我就记得有一年冬天，我记得是有个流浪猫，我们捡到完，我捡到盒子里牛奶，我们让一大一军医出来说。把骂里头说什么人都没奶喝，你们给猫喝，他们那当给猫给踢死了，然后就他们把我们骂一顿，就是他说我们一家那家人把他们家专门弄一猫笼子逮野猫，结果野猫进来以后在屋里满屋跑没逮着，俩小孩拿菜刀就给那野猫活活给砍死了。 他说那香港小孩小时候， 我在台湾嘛，那时候 小 时候我也很残忍，小时候台湾的时候我常常因为我很小我就很懂得制作标本，我喜欢做标本， 他是科学怪人的， 对，我做昆虫标本，后来开始做蛇的标本，我会逮蛇，那么当时呢做了这个标本呢就开始越来越有这种残忍的天性，比如说抓了一堆同类的昆虫回来，我只要一只做标本就够，那么其他的我用各种方法去折磨他们，用大头钉钉进去，然后把这青蛙的内脏挖出来丢到女生书包里头。那么后来我长大之后啊，就到我那是什么残忍事都干过，这些小动物啊小昆虫，到了中学的时候啊就特别后悔，就我真的觉得小孩是什么，第一，如果你小时候被一个很高压的环境去教育你的话，你的那种暴力倾向特别强，但是就算不是高压环境啊，小孩本来就有残忍的， 对对对，小时候 他那种，你替我怎么理解，我觉得人是条件反射动物， 对， 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 对， 你和缓对他，你暴力对他， 对， 他就暴力对你。老实讲，我认为中华民族是蒙昧民族，你看你单特明显还特别，他中华民族还生活在神话民族阶段呢，他不能进入到理性阶段，历史上这段全是神话，不一样是真的，神话民族早史前民族才这样呢，所以我觉得中华民族非常蒙昧的这些事情上，你现在该进入理性了。你比如说你，我认为武侠和裹小脚留辫子和缠足和部分宗教巫术是一回事儿，你拿武侠吹什么？你们练什么呀？就说你作为个人，你个人喜欢武侠可以，你别把它玩个剑嘛，玩剑者必死于剑下，谁说的？上帝说的。你在那聊什么？什么剑气啊？不爱武侠就不懂诗，诗跟那是一回事儿吗？ 对， 我觉得武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金庸啊， 嗯， 金庸我觉得他的我会这么看，我觉得金庸他因为太畅销，影响力太大，根据他改编的电视剧电影太多，这个使得一整代的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啊都莫名其妙的学了一套武侠的话语，用武侠的说话方法来日常沟通，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学术界 那是他们，我没有， 对， 而且我觉得剑客就是扯淡，荆轲也嘛也刺客，他那他有玩什么下场啊？你什么东西要用啊？你见先皇你怎么不哆嗦了？我觉得咱刚说李陵，我认为大英雄是李陵。 哎，李陵就是李陵碑的。 李陵，在他李陵和苏武，他是我们汉武帝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对， 自用了5000士卒出塞打匈奴，北击匈奴。但是那时候那大将军李广利 不支援 他，结果他的10万匈奴骑兵围了，围了，将把箭射光了。这时候匈奴就说了，你要么投降，你要么投降。 你要完就死，你五千是这么低吗？ 嗯嗯。 你刚才你说你想让他当烈士吗？结果李陵寿投上俩条件：第一，让我这五千士兵回从容回到汉关之内；第二，我永远不对汉朝作战。 嗯， 你答应这两条我就投降。 嗯， 兄弟们很大方，行，完就把公主嫁给他，他变成左贤王是右贤王，他变成王了。 对， 嗯，这不是苏武又来了吗？就被摁那儿了，摁在后备架活不扬。李陵老去看他，你看那个有一个本《古诗言》，你看我没有？经常见的。 对对对， 他和苏武他们俩经常对。就汉武帝就说你还是叛将，等于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第一个汉奸了，就把他们全家杀了。 嗯， 杀完以后呢，这个李陵他太伤心了。到后来十九年以后，汉武帝死了以后，那个昭帝继位，就是苏武就可以回家了。他就送别苏武的时候，起来就那些人起来就唱歌，连舞带唱，叫。敬万里兮驻沙漠，陆军将兮奋匈奴，陆穷绝兮失任摧，侍奉聂兮民以愧。这字不太这个软字旁加一个贵，这名已经没有了。老母不在，欲将报恩，安何归？永远不入汉朝。你别给我装孙子了。 对， 难道我为你打仗被俘？美国将军嘛，是吧？就是这样的嘛，我为了保全使徒性命，我不惜身败名裂，你把我全家杀了，你太装孙子了吧。 而且那时候司马迁就是为了他， 对啊，司马迁为了他说情给受了宫刑了。 对，所以啊，你看最近杂志上还登嘛，这个汉武大帝现在不是新拍那电视剧嘛，实际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有一个电视剧叫汉武帝，同样一段情节的处理啊，就一开头八十年代那一版呢，这汉武帝跟这个司马迁讲，就是我这普天之下只有你一个人精神上不肯臣服于我，我钦佩你。但是到最新的这个汉武大帝呢，同样的这个情节变成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啊磕头如捣蒜。 你别说电视剧，电视剧老扯淡，你就看《射通剑》就完了。范蠡如范虎说的就是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人，说实在的，他那一旦北极人匈奴，国家国力损耗减半，造成五胡乱中华的整个一祸源。 没错， 你说于丹，我昨天看他《鲁豫有约》，他说什么李白什么三更见地七分夜光，你拿一四十倍望远镜于丹，你去看看月亮是什么，那就是一块板砖，什么七分夜光，而且他吐出半个盛唐，盛唐人民多痛苦啊。 嗯， 当兵要当一辈子兵，南京全部打仗去了， 装备粮食都是自己背的出去打的， 是， 所以当兵是很惨的事，而当几十年的 是唐朝的诗衰烂，李白的诗都要轻飘，你看看边塞诗，鲁国那打捐满弓刀，穿夜遁逃，那这美人向前有歌舞，将士什么什么的，那 这你能记起来？ 咱们记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文道， 对，因为刚刚讲这个，我想想，就最近几年啊，讲这种什么这个大地那个大地，首先有问题就是这个名字，什么地就什么地，为什么都变成了大地？你看这种加上了大地，对这种好大喜功的、喜欢征伐的皇帝的那种由衷的崇拜。崇敬，虽然这个电视剧有时候也会讽刺他们啊，也会说他们晚年怎么昏庸啊，如何的，但基本上价值是肯定的。我记得小时候读历史啊，读的都是很歪曲的，比如说历史上或者是文学上面，比方说南宋怎么样偏安，怎么样积弱，只守住半壁江山。后来你再看更多的书，你才发现南宋是多好的一个时代，老百姓生活很安详的。 哎，你要说起这个，你对秦始皇怎么看？现在都聊秦始皇， 我觉得秦始皇是心里有问题的人。你看他从小在外做人质，他没有家庭温暖，他妈和吕不韦这关系让他受了很大屈辱，所以他长得是。哎，像他先生，他长得历史上说他长得非常难看， 就是那个 咱们 预聊还是未聊啊？ 对， 说什么样的眼睛？据郭沫若分析。鸡胸是有某种病， 像 像豺狼一样的声音。 而且他在那么屈辱位上，包括那个赵姬后来那个嫪毐， 嫪毐， 他太丢人了，作为一帝在帝王，所以他跟我一样是攻性人格，是那种有仇必报，爱此必报，而且十倍报你，就是这样。所以历史上那些你别说日本人屠城，连李世民在当年屠过赵县，那时候所以他们都太残忍了。这残忍但是会报应的，所以秦始皇他当然我认为他焚书坑儒做的是有道理的 啊，为什么还 是这摆的儒生太讨厌了，叫妄逆朝政，误脱清高，这跟东瀛党人是一回事吗？就你们高尚，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 我们是对着你们，咱说从此就分成差别了。什么精神和小人呢？大家都是人民嘛。你就他说你们城里为奸，互相吹捧， 是的， 妄议朝政。 他当时说这个焚书坑儒啊，有个由头，就有一大臣。秦朝是这个郡县制了，就在人之前都 焚书不对，分封嘛，焚书不对，坑儒。当时以他那个坑儒，我认为还很轻，400人呢。 不是，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咱讨论起来也是说，好像电影电视剧里，比如在讲秦始皇，有的人就批评说你这是政治反动啊，你崇拜权力嘛。但是也有的人说，这历史上到底秦始皇是个什么样，这还有争议。 他是开了一代暴君，就是他是完全是个暴君，没什么说的。 你比如说像谭嗣同说，其实中国2000年实行的都是秦政， 是 对对， 嗯，像咱们现在分省，当年的这个郡县制是他改的吗？包括统一文字， 现在变成中央集权了嘛？ 嗯， 你最后所有这些东西就为了维持这么一大国，修长城绝对是坏事啊！ 对， 你劳民伤财啊！ 对， 那时候他也鸡匈奴，就不停的扩张，不停的打仗，而且秦法之苛刻。 对， 就陈胜吴广问题啊，就是你到那无期不到，全家都杀。 对，没错。所以我说啊，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历史，包括现在有些人的解读啊，都是那种特别拿人民不当人的时候，特别说到死人无数的时候，反倒说是我中华大帝国最扩张最牛。 你国家的内容是什么？是人民。人民的幸福，我认为高于国家的所谓的。 我觉得是， 是吧？ 不过当然也是看历史得这样看，就是说你这个人。当然现在很多人会为他辩解，就说哎，他立下了什么样的功劳，如何如何。比如说成吉思汗啊，说成吉思汗如果没有蒙古铁骑的话呢，那么现在中西交流呢当年不会那么早开始，比如印刷术造纸术传不到欧洲去，火药去不到欧洲，对，没错。但是这个人他的为人，他当时伤害了什么，成就什么，这是一回事。他在历史上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得他做的事情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另一回事。就我们不能够用 先费任何事， 对， 两个都要提， 没错。 就说你统一中国是功劳，你修科政蒙古也是事儿，你不能一面倒的把它绝对化。 对， 他那么好那么坏，不是，他是又好又坏， 又好又坏。对， 咱这么说吧，今儿来一秦始皇，谁受得了？绝对起义， 绝对没有。当时秦始皇都出来了， 当然。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现在有个小孩看电视，就问他爸，就是说，要是那个古代的皇帝都那么好，清朝那皇帝都那么牛，那干嘛孙中山还闹革命要把他给推翻了？ 我告诉你，儒家但凡有道理，中国不会百年积弱。 哎，他是有名的反儒的。 当然，你把中国搞成这样，为什么搞成这样？为什么变反呀？这是因为你们搞错了，你们搞的等级就把中国搞成这德行，从此只是压迫人民。当然诗，我特喜欢那个诗。过去人民不是这样，不是大家只求科举，只要发达，只要成功的。就是那个，就是汉以前的诗特别好，有一个女的诗，跟你们宋王也有关。她是宋王，她丈夫在宋王底下做事儿，她长得特别漂亮，后来宋王就把她丈夫抓了，抓你媳妇来。这女的去了，这媳妇做一首什么诗？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鸟雀双飞，不乐凤凰；现实庶人，不乐宋王。呵，一根绳子上吊了，而给她丈夫写了首诗，写的“其女衣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王看不明白了，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说？死志也。他那河日出当心什么？明天太阳出来代表我的心，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呢？ 那时候有这种硬骨？ 当然了，那时候是个。这还有三秦民谣，那时候秦始皇以前叫五更太白去天三百，孤云两脚去天一卧，鸟龙黄莺子午山水闲阻，鸟龙蛇盘赤玉天东，多牛逼啊！ 所以啊，他说对的，要在我觉得一样的，我觉得儒家呀，其实也是有好有坏， 因为坏处居多，在中国当做政治实行，当做一种学说可以，当做修身养道可以，当做一种政治学说。汉武帝为什么独尊儒术啊？因为国家乱套了，已经。你那时候必须拿这套，他是一套管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真的反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跟儒家有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常常有的时候，就一个中国人长大呀，我自己有时候这种感觉，就是在某些权威面前、偶像面前。根源那个膝盖 的， 真是膝盖有点哆嗦。 他长期给你搞这个社会暗示嘛？ 对， 真是这种，有一个自己死扛，但是就是哆嗦。 但我觉得比较悲惨是什么？儒家本来啊，他有一个批判面，就儒家这个太大太复杂了，里面很多人，他有批判一面， 但那一面总是被压抑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儒家在某些时代，他会有些知识分子出来跟皇帝讲天道。讲天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皇帝之上还有个更高的道，那个道你是会规约你的，他会管你的，然后你做事要符合天道。那比如你说讲历史啊，儒家特别相信史官的作用嘛。理论上讲啊，理论上皇朝内部各朝啊都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各个朝代的史官，他平时看到什么都记录下来，这叫实录嘛，对不对？这实录是当朝皇帝不能看的，他不能去碰，因为他不能看你怎么写我啊，我不能改啊。那么这个作用呢，就是让这个皇帝你要谨言慎行，要不然历史将来会裁判你。但是呢，通常都没人管，就是说理论理管 的是深了。武则天就是史官出身， 对， 没错。 但是最终证明还是得靠制度，不能依赖某一个明君呢，是吧？ 那要昏君怎么办呢？ 对 啊，因为他不是选择他是生嘛， 对。 你连这一块把外 人 都 给干了，而且多数是昏君， 对， 多数是昏君啊。 所以， 所以这个，我觉得儒家他的这个批判面，他为什么过去一直被压抑？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说重新崇尚儒学什么，我就要很小心。你讲儒学的什么东西呢？ 而且后来我也就是给广了范儿的，你说有，比如说是什么仁义礼智信，我就觉得很好。可是我后来想，美国人是仁义礼智信啊，他不是说就真理不见得谁都可能说出真理啊，对吧？他不见得说是因为 有些话是明显错，什么君子小于义，小小于 义。 你们什么时候小于过义啊？义是什么呀？是不是人民的利益？ 还是利益吧？ 你别把自己给自己吹这么牛逼， 主要是太多事大了，没心思了， 天天闲谈，露出你这个幼稚。我拿命给他。